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胡的荷叶鸭的总和啊，那么一共是六只，一只呢是一斤二两，都是那个真空包装的，啊，真的是个儿不老小啊，我估计一家子看你几口人了，如果是五六口人呢，可能一只还能吃完，要两三口，一只根本吃不完，吃不完您就给他那个一包啊，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嘛，那袋儿啊。先留着，也吃不了的话，哎，一包搁冰箱里一点问题没有。 是， 好，那么这个组合呢，只要199，只要199啊，那么市面上呢得400-500，那今天这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老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夏夜燥热难耐，影响了睡眠质量，高温又使人体皮肤血管受热扩张，大量血液流入，这些都会使机体的消耗增大，出现疲乏的感觉，产生睡意。每到夏天呢，除了空调，凉席也是居家必备。 从最早的草席、竹席、麻将席，到近几年流行的牛皮席、冰丝席，凉席的材质啊不断变化改进，适应人们的需求。今年夏天呢，孟德兰的水牛皮软睡席不出意外的一下子惊艳了市场。 家里地方小，席子收纳是个问题，拿出来用的时候擦洗晾晒操作起来也很麻烦。前几年用过冰丝席，其实跟床单差不多。全职主妇胡女士有2个孩子，老二才4个月大，孩子在空调间里睡竹席太凉，睡麻将席的话呢，嫩嫩的皮肤上全是印子，而这些问题都被牛皮凉席完美的解决了。 采用三峡库区成年水牛原皮打造而成，上面均匀分布着细密的毛孔，而且这样的席子很柔软，您直接放在床垫上，不硌皮肤，动物蛋白呢特别的健康。 关键是还解决了家庭主妇的烦恼，席子不需要洗刷晾晒，就是这样的凉席，现在市面上品种多，价格参差不齐，很多消费者不知道该如何挑选。那今天我们通过官方直营平台为您甄选的就是专柜8900块钱。同一品质的凉席，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1999。 没错，跌破2000块钱买到三峡库区正宗的水牛皮软睡席，机会呢只有5分钟的时间。400-07-106-108，400-07-106-108，成功订购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可以当场看到席子的品质，铺在床上是否合适，满意了享受几十年以上的舒适好睡眠，不满意咱们一分钱不收，直接带走。所以啊，想要买牛皮席的家庭，现在就抓紧时间来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对，直接给您说价格吧，孟德兰大品牌专柜8900元，以往推荐价2599元，今天1999元，您就可以拿下了。电话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400-07-106-108。有一个月没推荐牛皮席了，因为孟德兰的货太少，价格也谈不下来。大品牌呢，前10年走广播渠道是为了宣传打口碑，10年后的今天，孟德兰已经主走专柜了，广播里呢只能是限量的少量发售。此刻我告诉您的价格1999元是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您要知道啊，这一床席子是跟专柜同一批次、同一生产线、同一质量的实打实的好席子，全部提供免费配送，亲自验，不满意直接拒收。另外呢，这一次还有一个升级服务啊，收到席子7天不满意退货，最大程度的保障您购买的体验度。当然了，这也是孟德兰对于品质的自信，毕竟是老牌牛皮凉席企业。好了，立刻来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 孟德兰当然是质量好、皮料好、做工好，全部取材三峡库区川渝一带的长壮年水牛原皮，皮厚实丰满，有粗大的毛孔，就是原皮，睡上去呢是清凉舒爽。你说席子这东西啊，都是贴身的寝具，一定要买到好的，否则呢就是花钱惹麻烦找事情。 关键是啊，好的今天价格却便宜，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用什么标价的8900元，也不用打完折好几千，甚至不用一个月前给到广播里的直销价格2599元，直接一步到位19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有人说啊，这1000多买双席子舍不得，但您要知道1000多买到的可是40双皮鞋、30个皮包用料的皮席子呀，买到的更是往后几十年夏天无与伦比的清凉睡眠的体验感、舒适度，说白了完全就是提升幸福指数。 当然谁都讨厌夏天的燥热难耐，都讨厌传统席子的坚硬感、出汗粘身子的感觉，更害怕长时间吹空调以后整个人的肩膀腿啊都特别冰凉不舒服。这牛皮凉席就是很好的综合，它比一般的凉席这个凉度要小一点，它是唯一动物性纤维的席子，轻肤感特别好，柔软很舒服，还有一点它就是特别耐用了，一般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就意味着您1999块钱今天买回家啊，用上几十年每年也差不多是30块钱的样子。 嗯，是的， 其实反而比普通凉席划下来要便宜。 是， 好，4007106108 4007106108，线上已经有订单在刷新了。 是的，2698的孙阿姨说啊，自己想得开，这一辈子呢没睡过皮席子，老了也要享受享受。还有9689的张女士说，这个空调啊开的整个人都觉得僵得很了，还花钱跑去汗针，四季都过乱了。还有1003的熊先生说，这么热的天呀，不想将就了，1000多块钱价格也实惠。 还看到3263的王先生，还有0089的吴女士，1427的张先生，都是订购两床的。其实两床今天才4000块钱不到啊， 是 比商场一床的钱还要便宜。 对啊，家里两居室三居室的，想给父母家也订上的，都可以一次性配席了，价格这么实惠，而且还是孟德兰的大品牌，有免费送席到家、先看再付款的服务，还有7天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肯定要比任何地方买都要安心。 当然4007106108 4007106108，包括家里有儿童小床的或者是原床的也能提供订座，您赶上这一次伏天补贴价1999块钱买就对了。牛皮凉席是床品新贵，是趋势，够漂亮、够大气、够舒服、够实用，能用上好几十年，年年拿出来就像新的一样，不用了像床单一样折起来收纳就行，也不用放樟脑丸，非常的省心。我算是最早一批用的，有头十年了，所以我很负责的告诉各位啊，孟德兰牛皮凉席一定要用上，您不会后悔的。好了，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1999块钱全牛皮的席子带回家，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微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糖尿病所引起的大血管的并发症啊，那么就是讲到第一个它要影响的是什么，是脑血管。脑血管的脑出血也好，还有是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这个脑栓塞也好，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病人容易并发的慢性的大血管的并发症。我们知道上次给大家讲过，这个脑血管的血流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它的耗氧量也非常大的，而它储存的能量非常少，氧气也非常少。脑组织供血由于动脉硬化或其他的脑颅内的血管，只要是哪怕痉挛，或者是阻塞了，或者是半堵塞、全堵塞了，就引起了脑部血流量的这个调节的紊乱，引起这个脑供血不足的一系列的表现。一般的说，脑供血不足是相对的，是因为它比正常的血流量减少了，影响了脑的血流量，因素比较多。一个方面是人体的血压，一个是脑血管本身的阻力。脑的血流量啊，它不是消极的，不是被动的随着血压的起落而起落，它是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的功能。就是当你比如你的体压血压高的时候，那脑动脉的血管呢它可以扩张，这样使这个脑里的血流量呢它的压力表保持在平稳，使血流量脑血流量增加，不因为血压高了你这个脑流量这个不改变而影响到脑的血流量。这种自我调节就保证了脑血流量相对的稳定性。血压过高和过低的时候，血压波动大的时候，都会引起血这个脑血流供不足而出现一些综合症。脑血管阻力呢是脑血流量成反比的，就是它的阻力越大，它的这个血流量越小。当脑血管的阻力增加的时候，血流量就减少了，成为影响脑血管血流量的主要的危险因素。比如脑动脉的管径缩小，和血液粘稠度增加。但是呢，只当脑的小动脉严重狭窄时候才会影响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如果血液粘稠度明显的增高，也会让血流量缓慢而影响脑的血液供给。所以那个中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还有是有脑动脉硬化，再有就是糖尿病。我们也知道啊，糖尿病啊它引起脑血管病啊是比较多的。我们国家中风发生率啊要比欧美要高得多得多。你比如说每年如果70岁以上因为中风而死亡的，急性中风而死亡的，在美国呢3万人，在欧洲呢西欧有7万人，我们国家就54万人。太多了，这跟我们国家这个高血压病人比较多，高脂血症病人比较多，糖尿病病人也比较多，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脑血管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在死亡中占第一位。而且这个脑血管病啊有四高一多的特性，就发病率高啊，死亡率高啊，致残率高，然后复发率还高，并发症还多。所以50岁以后的死亡率啊，死亡的指数啊就增加的很多，每增加5岁死亡率就增加1倍。所以这个大部分的死亡的率啊跟这个发病率啊都很接近的，大多数都是在发病以后3到10年，主要是感染啊、复发呀，还有就是合并了心脏病，再其次啊就是有其他一些严重的合并症。所以我们说这个脑血流量的生理调整和脑血流的丰富，需氧量和需要热量，特别是葡萄糖的增加，这是成为了这个脑里头血液循环的最主要的特点，而且它流量特别的快，速度特别的快啊，平均7秒钟就在那么丰富的血液循环中就走了一圈。所以脑部的动脉硬化那就是引起糖尿病中风，特别是缺血性中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脑动脉硬化也是指的就是你的脑部的动脉有慢性病变和增生病变。脑动脉硬化以后啊，它有三个表现，一个就是脑动脉粥样硬化。粥样硬化中我们讲过，主要是内膜这个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啊，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的沉积，这个沉积上血管壁上使它不平衡，然后狭窄突出到管腔。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它的变化呢，粥样硬化的变化主要在大中动脉，主要是内膜的脂质沉积，然后有弥漫性的小动脉硬化，就检验细小的动脉，然后又还有一些玻璃样变啊和纤维样变啊，都是在微动脉和毛细血管。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啊，他这个动脉硬化有特点的，他就大中小微循环的动脉和小动脉他都有动脉硬化，都因为糖尿病长期的血糖高而带来的很多的代谢紊乱而引起的脑动脉的硬化。那脑动脉硬化呢，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因为所有的这个中风的病变几乎都 90% 以上都是动脉硬化所引起的。那糖尿病病人呢就加一个更字了，因为糖尿病病人啊，动脉硬化的时间早，进展的快，而且预后不好，所以在这方面呢就应该特别注意。特别是早期动脉硬化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就应该特别的加以这个注意。因为这个在早期脑动脉硬化的时候啊，以往就往往就有神经啊还有精神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头疼和头晕，这个表现呢就比较多，常常就这个这样的病人啊，就有脑动脉硬化的病人，他没有高血压，他有糖尿病也可以动脉硬化的。就是高血压，一般糖尿病我们说亲哥俩双胞胎，那两个都在一起并行，再加上糖尿病病人本身就应该就容易得60-70%有高脂血症，脂质代谢的紊乱，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硬化。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因为它全程所有的大中小微循管微动脉细动脉都要动脉硬化，所以它经常就这个头疼出现。头疼头晕并且伴有耳鸣，疲劳时候就加重，如果休息了呢就好一些。主要是因为啊，脑动脉硬化以后脑微循环障碍，微循环障碍以后有的就堵住了，它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它小小的血栓就堵住了，氧气和氧料通不过去，这样就使着脑细胞的这个正常生理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就发生这个头疼。还有就是睡眠障碍，这是最常见的也是最早出现在脑动脉硬化的病人身上，他睡眠少啊，入睡困难啊，睡不实啊，容易醒啊，多梦啊等等。还有一部分人呢，动脉硬化以后表现贪睡，总是睡不够，就是总是想睡觉，而且睡的时间比较长。再有一个就是记忆减退，主要是近期记忆力的减退，就是对于名词啊，还有人的姓名啊，数字啊，近期的事物啊，特别容易遗忘。所以病人对这个就感到特别特别的痛苦，但是对于童年啊和青少年时候的一些事儿啊记忆犹新，这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动脉硬化以后血液供给不好，缺血缺氧而损伤了脑细胞的正常生理的功能。还有情感的变化，你比如有的人呢就表现为啊自己的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减弱，就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悲伤流泪啊，或者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发脾气啊，就焦虑不安呐、兴奋躁动啊等等。原来不这样，有脑动脉硬化的人呢，就发现他有这种情况表现。再有就是性格有改变，原来性格的特点就变得更突出了。你比如说原来特别节俭的，现在就变得吝啬了、自私了，就是更加过去稳重的人就变得更固执了。原来感情比较软弱的人就更加多余啊、伤感呢、就是有很大的变化。经常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就会自己觉出来，有的人呢有这个医疗保健知识的呢，他自己也感觉到我现在怎么这样呢，特别爱发脾气，动不动就这个不高兴流泪就伤心，像这些性格上的改变也是。这些表现的出现常常呢就被认为是其他的一些，比如神经衰弱啊，或者是这个年纪大了这个都容易忘事啊，或者是年纪大了就是这个脾气就变得更固执了。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可能他脑子里就有脑动脉硬化了。我们说啊，这个七老八十的人，60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有动脉硬化。而且这个脑动脉硬化虽然比别的动脉硬化的时间晚，但是呢它进展的比较快。只要有动脉硬化开始以后它就进展得非常快。所以这个呢就应该有这些表现的自己就应该特别注意，特别是你还有高血压和其他的一些问题的人。45岁以上的人如果出现刚才我说的1、2、3、4、5这样的一些这个 不管是头疼头晕啊，睡眠的障碍，记忆力的减退啊，这个感情的改变，性格的改变，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呢就应该注意，好好的去到医院去查查，做做核磁啊，还有请这个专科医生啊，来好好的诊疗一下。另外呢，在平常呢，也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定时起居啊，睡眠要好啊，不暴饮暴食啊，不吃这个高脂的饮食啊，不吃过咸的东西啊，还有要不要经常的劳累、紧张、焦虑。要学会自己调适精神，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找一些这个运动的运动方面的一些活动，非常适合自己，而且把它坚持下去，这样对于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都会有很好的帮助。衣食住行如果注意的话，那么对动脉硬化虽然到老了以后都会出现，但是呢我们尽量让它不要出现很大的并发症出现，是能够把它推迟和减轻的。再有就是有些人呢，比如有辗转的肢体的麻木啊，或者步态有变化，就是走路不稳，还有就是转身的时候啊，比较缓慢，就显着笨拙，还有这有的人呢，就是有这个老年环，我们说这个黑眼球的外头有一层灰白色的像鸽子眼似的那种东西，那也是这有这种表现的人啊，大部分都有动脉硬化形成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那我们祖先两三千年前啊都就在临床上经常用它了，所以就把它就称为是仙草啊、神草啊、不老草啊，到这个两三千年前神通本草最早一本书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然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现代的中药大词典啊和中华本草啊，在这些书籍里头都有大量的临床的试验，还有临床的结果，以及对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啊所达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所以这个灵芝呢就被认为对常见病、多发病还有疑难杂症在预防上，经常用灵芝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以及促进它自我康复和自愈能力上，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你不断摄入的过程中，这个灵芝啊是一个很平和的生物体，不但营养全面，而且它的有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作用强的物质非常非常丰富，对于我们的器官组织甚至于细胞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影响，非常双向调整，让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你比如灵芝里的灵芝酸，这是很主要的它的有效成分。那么灵芝酸呢，它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让这个脑细胞兴奋和抑制平衡，改善睡眠，让睡眠呢变得好，让你睡眠入睡快，而且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呢能够很好的促进你的深睡眠，让深睡眠达到非常好的这个程度，够时间，然后呢深度也够。再有常用灵芝以后啊，特别是灵芝多糖，那也是灵芝里有着广泛作用的一种物质，它呢能够抗氧化，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自由基。我们知道自由基是引起我们细胞器官组织老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身体里的高级垃圾。那么它清除了以后，对于维护我们器官细胞和组织的正常生理功能，以及修复已经受损了的一些这个细胞，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灵芝多糖它本身是高分子水溶性的，它有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能够促进我们抗体形成更迅速。再有就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体和内分泌激素和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特别是它能促进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自动的修复它受损伤了以后自动的去修复它，而使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当然灵芝酸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比如抗过敏啊、消炎啊、镇静啊、止疼啊，还有就是保肝啊、能够解毒啊等等这些。特别是灵芝多糖在这个稳定血糖方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灵芝酸 A、灵芝酸 B 也是这样啊，能促进我们周围组织对这个葡萄糖的利用，还能抑制

您四个快回来，这里危险。 怎么危险了？ 哎呀，甭听他瞎说。说你们呢，快回来，没看见河边的牌子吗？现在是汛期，上游水库随时开闸放水，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再